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15，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呢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晚上呢，在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呢，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新进展。第一件事情啊，说一下在农业育种领域，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呢培育出了38个百合的新品种。百合呢，我们知道啊，又好吃又好看，这38个百合新品种是怎么来的，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先和各位听一下这则报道。 日前，由湖南省农科院等7家单位合作研发的百合新品种选育及百合酱酒产业开发成果，在长沙通过了湖南省农学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系列成果整体达国际先进水平。据了解，我国现有百合品种若干，但普遍存在产量低、抗性弱、加工利用不充分等问题。为此，团队联合开展了百合早熟抗病品种选育及产后加工技术研究，选育了高产、早熟、抗病性强的系列百合新品种，在应用上新研制了有特色风味的酱香型百合酒品。38个新品种各有特色，比如团队发现了百合同源多倍体二倍化导致的镰刀菌易感基因缺失现象，培育出了抗性强的观赏型新品种贵阳红，通过百合远缘杂交试管受精技术选育了速生、高抗、无斑点的一元三倍体观赏型新品种玉兔，培育了特早熟食用百合新品种龙牙红，比传统对照品种可增产 50%， 花期早20天，果实品质好，药用价值高。此外，该品种经基部产生的小鳞晶还极易繁殖，有效解决了龙牙百合繁殖的技术瓶颈。 在我们买花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呢，百合花往往会成为了很多花束当中重要的点缀，而且呢，百合花也是有着独特的浓郁的香气，深受很多人的喜爱。但实际上呢，百合也很好吃。比如呢，在我的老家甘肃兰州，当地呢盛产百合，所以呢，在我们当地也有很多以百合来制作的非常有名的美食。但是我得告诉各位，咱们看的百合花和吃的百合，这是两种不同的品种啊。开花的是专门培育出来开花的百合，它的鳞茎，也就是在地下的那一部分呢，是不好吃的。那么吃的百合呢，开出来的花也是不好看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啊，来自湖南省农科院的等7家单位的科学家呢，开发出了新的百合的选育的品种。当然呢，这些品种啊，未来走到市场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其实呢，目前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也在其中看到有一项非常有意思啊，叫百合酱酒。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应该是未来要用百合来去酿酒，或者说酿出来的酒其中是有百合的一些成分。哎呦，百合都能用来酿酒了，这足以见得咱们在食品酿造工业方面又是有进步了。其实这个进步呢，说白了还是兜里的钱包啊变得更加的充盈了，这兜里有钱了，咱们才能够做出更多的选择。其实啊，大家在往早些年前来去推，能够酿酒的一定是在粮食种植过程中难度不高、产量很大的作物，比如说呢番薯啊、红薯，我们可以给它进行酿酒，那是因为产量高啊，而且呢成本也不是很高，所以酿酒呢是非常划得来。那么百合用来酿酒，尤其是这种食用的百合，一年啊可是没有办法来采收的，怎么着也得种个2到3年才能够采收。那么用种植成本如此高的百合来酿酒，其实也是说明生活条件好了，有条件其实选择就变得更多了，百合酱酒也是未来的选择之一。说完了有关百合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全平民的团队即将开展太空飞行。其实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这场全平民团队组成的太空飞行呢，正在进行中。 这一次的背景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啊，美国有一家叫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民营太空公司，它的老板呢就是著名的埃隆马斯克。这家公司呢就在今天，他们的猎鹰九号火箭和载人龙飞船呢即将展开一次任务。这个任务呢将会带着四个普通人发射到宇宙当中去，进行的为期3天的太空旅行。其实呢在此之前啊也已经有过太空旅行了，比如说我们之前听到的维珍银河公司，他们用自己的这种空天飞机进行太空旅行，还有呢我们说到的世界前首富杰夫贝索斯的公司叫蓝色起源，也做了一个航天器，也进行了太空旅行。这一次的太空旅行跟前两次呢是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呢有这样几个啊，就是第一个呢是这一次的太空旅行其实是大家更广泛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全平民的太空旅行。为什么说大家更认可呢？那是因为在之前我想啊，就是那个维珍银河的那个太空探索那个空天飞机吧，其实它的高度是多少，就是80公里。这个80公里连卡门线都不到。什么叫卡门线呢？就是大家有一个约定俗成，就觉得这个100公里，距离地面100公里呢叫卡门线。这个线是什么意思？就是线以下还是在地球的大气层内，线以上呢就是到了宇宙空间。那么维珍银河的这个飞机呢仅仅飞到了80公里，其实还没有超过卡门线。但是他们自己也说啊，说我们进行了一场太空旅行。为什么他们能这么说呢？是美国啊第一个宇航员叫做谢泼德，他呢进行的第一次飞行就飞了80公里。所以呢他们啊维珍银河认为说，我们的这个飞船呢已经飞过了第一次太空旅行的那个高度啊，我们可以算是太空旅行了。因为那位宇航员都被承认为太空旅行，那就说明呢80公里以上就可以归为太空旅行。那他都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认呢？哎，那么在他的背后呢，或者不能说在他的背后，在他之后，蓝色起源公司的这次飞行搭载着自己的老板杰夫贝索斯，飞越了卡门线，超过了地平线啊，地面以上100公里。但实际上啊，真正的太空飞行是什么意思？这个飞船它飞出地球大气层，它能够啊在没有其他力量或者推进剂的干扰之下，可以自己围着地球完成旋转。而这次 SpaceX 搭载的这四个普通人，他们就要完成的是一场这样的旅行。那么关于这次旅行呢，目前为止呢发射的消息啊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么在确认发射之后，我们也会邀请相关的专家就这次的飞行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相关的解读。好，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哎呀，这个事儿呢说一说有关生物学当中的一些有趣的地方。当然这个呢我们说到的这种啊逆转录病毒有害同样也有益，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先和各位来听一下这则新闻。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于近日将四名普通人送入太空，展开人类历史上首次全平民团队绕地球轨道飞行。据报道，美国富商贾里德·艾萨克曼为这次太空之旅掏腰包，搭载他和另外三名乘客的太空技术探索公司龙飞船将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由猎鹰九号火箭发射升空。艾萨克曼等四人将乘坐龙飞船绕地球飞行3天，期间将有专门设备检测他们的睡眠、心率、血压、认知能力等身体状况。与国际空间站不同，龙飞船空间狭小，没有专门的睡眠区、工作区和厨房，卫生间仅留一道帘子分隔。他们将在旅程中吃冷比萨饼等即食食品。据介绍，龙飞船将会自动完成这次飞行任务。不过，艾萨克曼等四人航需要前接受数月训练，包括利用模拟飞行器模拟各项关键操作，接受离心机操纵训练，在抛物线飞行中体验失重，在美国西北部雷尼尔山高海拔雪地徒步。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日前发表论文说，雌性考拉更容易将考拉逆转录病毒传染给幼崽。这一发现为今后改进考拉种群保护措施提供了思路。据研究人员介绍，考拉逆转录病毒会破坏考拉的免疫系统，增加其感染衣原体的风险，而且随着免疫力下降，考拉也更难应对气候变化、栖息地丧失等问题，种群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但是这种病毒的传播途径一直没有明确。研究人员对109只已经感染逆转录病毒的考拉进行了病毒基因测序， 他们发现从雌性考拉身上感染这种病毒的幼崽数量是从雄性考拉身上感染的三倍，这很可能是因为雌性考拉和幼崽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幼崽会接触母亲的乳汁等可能具有传染性的体液，而且与衣原体等其他影响考拉健康的病原体不同，这种病毒不会通过性行为传播。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改进对考拉种群的保护措施，如对携带考拉逆转录病毒量较低的雌性考拉开展有针对性的聚量繁殖，或是在繁殖季节对雌性考拉开展抗病毒治疗等。 看来这个逆转录病毒啊，对于整个自然界的影响其实是要超乎我们过去的认识。现在在考拉的身上也发现了逆转录病毒，大家呢肯定比较好奇啊，逆转录病毒究竟是什么啊？为什么要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其实呢，我举个例子，各位就知道啊，它可能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也许是什么。大家都非常知道，对于人类健康影响很大的一种疾病叫做艾滋病。其实艾滋病呢，就是一种逆转录病毒。逆转录病毒呢，在人体的细胞，包括在基因呢，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其实呢，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而这个麻烦呢，就会攻击我们的免疫系统，甚至呢，这种逆转录的病毒一旦进入人体之后呢，它可能会在我们基因的层面来造成很多不可更改的一些病变。这也就是为什么艾滋病一旦得病之后呢，就难以去彻底根治的原因了。但是现在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实呢，针对像艾滋病的病毒啊，以及其他的逆转录病毒呢，已经有一些方法可以对它们进行控制，让它们复制的速度变得更慢，甚至停止。这个方法呢，同样也可以用在考拉的身上。为什么要在考拉的保护上耗费这么多的精力呢？我们知道考拉其实是澳大利亚独有的一种物种，而且呢，在去年的澳大利亚的大面积的森林大火中呢，很多只考拉，包括有袋类动物呢，遭到了灭顶之灾，数量呢是大幅的下降。除了自然界的灾害之外呢，现在看到有病毒也对于考拉的繁殖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呢不加以人类的干预的话，很有可能这个物种的数量呢将会急剧下降，甚至濒危乃至灭亡，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刚才呢，研究人员呢在病毒的层面对于考拉有着更多的了解，未来呢也会在实际的保护工作当中，也会以各种防范病毒的措施来保护考拉。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走入本期的话题。今天啊，我们探讨的是一个有关植物保护的法规的出台。这个法规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未来呢，对于植物保护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曾经有一首歌叫做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而如今这个歌名啊又有了新的含义。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对野生植物的保护越来越重视。日前，国家相关部门颁布了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正所谓植物保护新名录向前跨出一大步。新版名录有哪些变化？它的发布对于植物保护工作有什么意义？作为普通人又该如何保护好植物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植物保护新名录。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植物有关系，也欢迎更多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我们今儿呢说的植物啊，不是一种，而是一本厚厚的名录。就在几天之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公告，颁布了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而1999年颁布的旧版名录在同日废止。时隔22年之后啊，中国的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呢，在名录方面又进行了更新。那么这个更新呢，对于濒危的野生植物而言，从保护的角度来讲，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当然了，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而言，我们又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他将给我们带来解读。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史军博士，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其实啊，这个事儿我实话实说，估计呢，植物业界啊，从业者以外的人呢，可能对于这个名录呢，第一不是特别的感兴趣，第二呢，即便看了也不是特别的明白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植物而言，相对还是比较陌生的。史军博士呢是业内人士，您看完这个名录的更改之后，您有什么感觉？能不能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终于在保护一些野生物种的，特别是野生植物的这样子一些事情上有据可依，有法可依了。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嗯 啊，就好像说我们在之前啊，碰到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像在网上，兜售贩卖一些野生的植物的资源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你不在那个保护名录当中，所以就会存在一个执法上的一个困难啊，那你也没有办法举报他，你也没有办法去，对他进行一个实质性的惩处，那这个现象就非常的尴尬，而且他们售卖的很多的这种野生植物，特别是比较代表性的野生兰花啊，那它都本身就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了，啊，那这就造成了一个我们实际，执法状态和这个，本身对于一个执法的基础或者说执法依据需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嗯 啊，那现在这个保护名录更新了啊，有了新的这个物种的一些加入啊，包括说名录里面有增进了很多的这种新的急需保护的这样子一个植物物种，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 嗯，我看到啊，网上有文章分析啊，在新的目录当中呢，其实增加的整个新的名录的物种数量大约呢是有1101种。那么是旧的名录的4倍，在您看来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新的植物进去？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从科研的角度对它有着更深的了解吗？还是说我们发现，哎呦，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对它的破坏实在是太严重了，再不保护可能就没了？ 其实是都存在各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来说呢？第一，首先是我们在之前对于很多物种的认识实际上是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的啊，那通过近些年的一些调查分析研究啊，就发现还有很多的这种物种是亟待保护的，就包括说我们对于某一类或者某一些这些关键性物种，或者说对于一些珍稀的啊，确实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包括说我们研究非常有意义的物种的重新的认识，那我们把它就纳入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名录当中啊。当然了，更关键的是啊，我们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认识，包括说一些特定物种认识啊，在不断的向前进步啊。那到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物种纳入到这个保护名录中来。当然了，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名录上的东西它就一直在增加啊，有一些这个物种它是实际上是会调整它的这个保护等级啊，就包括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所说的这个毒液草原来一级保护植物哈，那现在认为它的整个的这种生存状态分布状态实际上还是比较好的哈，就把它调整成了二级的保护植物，就保护等级调整到二级啊，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对于整个这个生命世界的认知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进步的啊，就包括说我们对于目前的我们的这个国内的所有的植物的它的生存的状况也是一个逐渐认知的过程，那在这个认知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名录会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当然了，这个调整周期据第一版的这个或者说叫据第一批这个保护名录的发布确实过去了一段时间啊，那我们确实也希望在未来呀能就是把这样子一个更新的这种周期会变得越来越短啊，能实时的跟进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一个想法，要真正执行它确实存在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 你到底怎么样来摸清咱们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植物分布的这个家底儿啊，就包括说你怎么样评估一个植物物种它在未来的一个生活能力啊，其实这都需要大量的这个工作去做啊，就包括说这个名录制定出来以后，嗯，怎么样去执行这样子一个监督管理，包括说这个违法行为的一个惩处的工作，其实这都涉及到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不是我们简单一两句话就说哎这个要纳入保护，那个要纳入保护，就是这么简单事，不是那么简单事情。 对，嗯，对，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嘛，就这个名录它是有法律效益的，那既然有法律效力，肯定不能是凭口就来，咱们一定要做相关的调研，然后得出科学的论断之后才能够下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顺着这份名录的一些小小的变化来聊一聊啊。那么在名录当中，我看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改变，苔藓植物出现在名录当中了。 嗯， 石军博士， 嗯， 在我看来苔藓植物遍地都是，它为什么会成为进入保护名录当中的植物呢？ 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啊。首先第一点，我们对于苔藓的研究也是在越来越深入啊，对于苔藓的理解以及它们对生态系统这种贡献，其实认知是越来越全面了啊。那在最新的很多研究里面都发现啊，苔藓植物对于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生物啊，不管是说它是作为这个海洋水源的一个存在啊，为其他的这种植物提供一个基准的一个生物环境啊，还是说它作为一个地被啊，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名词叫生物土壤外壳啊，它能覆盖在这个地表啊，和地衣一起能把这个地面覆盖起来，来避免一些风沙呀，避免这种包括说这种石墨化的现象出现啊，这些都非常的有意义啊，包括说苔藓也对很多动物来说啊，甚至对一些植物的生长来说也存在很多的这种作用，生态学方向的作用，这是其一啊，就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啊，这些不起眼的植物其实对整个生态系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到今天大家对于这种植物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那在过去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啊，就是随着这个生态缸之类的这种小的这种怎么说呢，小的这种园林造景需求的出现，那对于苔藓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多啊，那这个就让很多的这种苔藓的物种啊，受到了威胁，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苔藓植物啊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这是把苔藓植物纳入到这个保护名录来的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 哎，那我问您，以后生态缸还能随便买吗？能进行随便的买卖吗？ 当然了，我们保护的这个苔藓啊，它都是有特定的种类的啊，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但是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的，不管是售卖的商家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还是需要有这根弦儿，是吧？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苔藓材质，它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千万千万不要用不明来源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就很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是吧？你不知道这是一个保护的物种，那出现了这样不必要麻烦，实际上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我们再来说在目录更新当中啊，另外一个类别的出现，这个就是大量的经济物种，比如说大家熟知的人参啊，据说是整个属都列入了，还有贝母、天麻、石斛，包括肉苁蓉，哎呀，这些都是大家呢传统意识当中的一些大补的一些中药材啊，这都是列入到有经济价值的物种的这个野生保护名录当中。石军博士，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早已经大量的种植了，而且它的存量也很多，为什么也要把它列入到目录当中去呢？ 这个植物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栽培状态的， 嗯， 确实非常多。比如说像人参， 嗯 啊，人参这个物种啊，我们单指人参属的人参这个物种，那在栽培状况下，它确实很多。嗯，在东北有大量的这个栽培的人参出现。 对， 但是我们这个保护的是野生植物，也就是说它的野生状态的这样的个体，其实是非常的稀缺了，或者说极度濒危的状态啊。你在野外，其实你想找到一个真正野生状态的人参，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就包括说刚才玉龙提到的啊，像贝母啊、肉松茸啊之类的，你在野外找到真的完全野生状态的这样的一些个体植株，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嗯， 而保护这些野生状态的，不管是植株也好，种群也好，对于我们未来， 嗯， 来开发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生物资源，实际上是具有巨大的这样子价值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这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的话啊，那你未来，想去野外的这样子一个基因库里寻找一些抗病的基因，或者说提升有效成分的基因，你这种机会就丧失掉了。 嗯 啊，那你现在怎么办？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野外的这个对于我们具有强大或者是巨大的潜在价值的这个基因库先把它保护好。 嗯 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把很多的这种经济作物，或者说，把它的这个后代是经济作物的这些野生物种啊，就纳入到这样子一个保护名录当中去了。 这里有一个在现实操作中啊，我想一想都觉得挺难的问题。咱们就以人参为例啊，大家都熟悉说人参是大补嘛。而且呢，普遍认为野生的人参它的药效啊是要强于呢人工种植的。那比如有人我在野外真的就挖了人参，然后我说我卖的这个人参是人工种植的啊，我卖的不是野生的人参，那你这个法规是不是拿我也没有办法？ 首先这不太可能啊，他如果说他都承认这个东西是不是野生的话，那他费了这么大劲啊，那真的是把沉香卖出木炭的价格，这对他来自己来说也不太合适，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区分这个栽培的一个个体和一个野生的个体啊？那到今天为止，实际上从技术上是没有难度的，只是我们要不要去执行或者是做这件事儿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这两天大家反复的看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新闻，你就知道了啊。我们为什么能追溯到每一个毒株它的来源？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在遗传复制的这种过程中，不同来源的它都会有带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基因上的序列。那就依靠这样基因上的序列，我们就可以溯源找到它的这个这个病毒的它的前面的这个爸爸是谁，妈妈这个爷爷是谁啊，这一条路就能找到啊。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这个指纹，或者说我们在超市买商品的时候那个条码，那这些都是在基因上是可以找到的特定的序列。那同样的，在植物的这个基因当中也存在这样一些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啊，我们把它叫做指纹的基因啊，或者说叫基因条码啊，DNA barcoding 啊，这个技术其实到今天来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那很简单，就是这堆栽培的一个状态，它一定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这个 DNA 条码的啊。那野生的那肯定跟这个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的啊。那从这个技术角度上，其实并不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啊。甚至啊，到今天为止可以做，我们现在的技术力量都可以做这个全基因组的测序啊，那这个也不是什么困难事情。那关键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多大，是不是要投入一个巨大的技术力量去 去做这样的事儿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需要去权衡考虑的事情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针对普通公众，我们平常在接触植物的时候需要面对什么。有人说我过去啊采一朵花，这个花呢没有进入目录啊，可能我没事儿。但是现在呢进入目录，我很有可能面对的就是牢底坐穿啊，也就是我采的是一朵牢底坐穿花啊、这是我看网上有很多朋友提出来的一些担忧。沈军博士，对于这样的担忧，您的答案是什么？ 带走什么只带走照片啊，留下什么只留下脚印，你最好连脚印都不留下。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去接触大自然的一个黄金的准则啊。那这样做的话，你绝对是不会犯错的。其实啊，我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和保护态度一直都在发生着变化，一直都在进步着。那举一个比较远一点的例子是吧，那什么呢，动物园的事儿，那或者说我们对待动物的事情，你就想啊，在30年前，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啊，看耍猴是吧？啊，去马戏团看那些动物学人类的表演，那个时候还觉得哇，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是吧？啊，就觉得哦，这个动物其实他们就应该是受人驱使的。但是到今天，我们的认知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吧，我们会觉得哦，我们动物实际上是跟我们人类是平等这样生命体，那我们不应该去做那样子的事情啊，特别是我们不应该说哎把他们当猴耍啊，那耍猴也是不对的是吧，那我们应该跟他们有一个平等的一个身份的关系啊，即便是我们去野外去观察野生动物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去以我们的兴趣啊去驱使他们是吧，啊比如说哎人家就在那儿休息呢，你非要在那儿大喊大叫把他们驱赶起来，那是不对的。那到今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接收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包括说这样的生活方式，包括说我们之前是很多朋友之前拿弹弓去打鸟啊，那现在我们只是用望远镜去看，或者说只是用相机去拍啊，那这已经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啊。那同样的，我们对于植物的认识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啊。我们需要转变的就是，以往我们认为哎这些植物就是食物，就是药物，就是野菜，就是野花啊，反正你怎么弄都可以。但是反过来啊，到今天我们一不缺食物，二也不缺特别需要的这种从野生植物来的药物，那你为什么去再去折这些花或者说挖这些植物回去呢？这些植物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品质上的提升，更不用说你把它破坏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你以后我在想，我们的后代要想再去看地球上曾经存在的这些生命体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不就是一个悲剧嘛。我觉得那我们到今天为止其实应该重新定义植物和人类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包括说我们去野外看到一个漂亮的花应该是如何欣赏它的美，如何去感受它在自然状态下的这种蓬勃的生命力，而不是说哎我觉得它特别美然后我就一定要把它挖到花盆里带回家啊，那这显然是不对的啊。那你就反过来想，如果还有一个更高级的文明觉得人类这个物种很好玩很有趣，那把人全都关在笼子里面带回家，对，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是不是？ 对，哎呀，这个您刚才说到这事儿，我就想起啊，咱们小的时候背唐诗啊，有一句我估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叫什么呢？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对吧？所以我们见到花花草草呢，总觉得要去弄它一下啊，才觉得没有辜负时光啊，对得起青春。但是呢，今天看来，其实我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啊，要更加的全面。不仅仅是保护动物，更是要保护植物，因为植物呢才是我们地球上动物多样性的一个基础。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这个事儿，而且我希望啊，这种观念在小的时候就要给小孩子所，给他 注入这个观念，就是不要随意踩草坪，不要随意摘花朵。我就自己平常在带孩子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家长，无论是年纪偏大的还是很年轻的家长，其实他们觉得，哎呀，这么好看的花给我们家小宝宝摘一朵。沈军博士，你作为植物的这个大专家，有没有给你们家孩子摘过花啊？ 我们通常不会去摘这个花的啊，除非你菜市场的种的另说。 那菜市场 这个菜市场里也有很多花啊，菜花、西兰花 啊、这个啊，这个可以摘，还能吃呢， 是吧？所以我在我看来啊，就是我们对于植物的这种认知啊，还是需要做很大的一个提升啊，就包括说对这种生命体的一种认识，以及对于他们的这种生命价值的一个评估，需要做一些新的调整，就是他们真的不是受我们驱使的一类生物，或者说他们真的不是说就是我们饭碗里的菜，也不是说他们仅止于说我们就是把它挖回去当个草药用。其实这都是怎么说呢，人类的发展的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给我们留下的这种记忆啊。那几几年代留下的记忆到今天为止其实已经不适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了。而且我们将来从这些存在于地球上绿色生命里身体里面获得的这种智慧啊，获得的更多的这种灵感啊，可能远高于它给我们带来的果腹，或者说治疗某些小痛小痒之类的这样的小病的这种价值。其实我们更应该去深思他们背后的这种生存的智慧啊，就包括说他们跟自然界这个相处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啊。那在未来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移居到某个陌生的星球的话，那很可能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充足的知识储备的。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有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最新的修订版。我们呢，也和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呢，共同解读了一下其中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其实说到最后，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重新看待生命，看待自己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关系。其实众生都是平等的，只有尊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才会同样的尊重我们。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植物学博士史军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作为一个都市女白领，我也有我自己的烦恼，那就是 又变胖了，还是没有男朋友，还是脸上又长痘痘了，还是钱不够买包包，还是 真好骗。曾经的你乖巧可人，现在的你还学会人身攻击了。 不是二姐，我就是说实话，怎么就是人身攻击了呢？ 真好骗。 二姐，我是真的关心你才会这么问你的，毕竟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姐弟嘛。那你告诉我，你有什么烦恼啊？ 我最近去健身房的时候，走完一个小时的运动就已经筋疲力尽了，整个人累得不要不要的，你说我还怎么坚持下去呀？ 二姐，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我健身的时候就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有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啊？什么什么？你快点告诉我。 那就是神奇的运动饮料啊！运动绝对离不开专门的运动饮料，这种饮料不仅能够高效补充水分，同时还能更好地促进电解质恢复平衡，补充能量，防止低钠血症及水中毒。不管是对于运动员还是非专业运动员来说，这种饮料那是极好的。 哇，听着好神奇啊！ 二姐，这叫科学。 那我要赶快去网上订一箱，放到冰箱里。 哎，我说冰箱里怎么多了这么多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呢？是过年了还是开灯展啊？ 大哥，那些都是我和三弟运动时必不可少的好伙伴，运动饮料，你可别偷着喝啊。 我不会的，我身体好得很，我不想给自己添毛病。 添毛病？大哥，这运动饮料是我推荐给二姐的，而且我经常喝，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运动饮料还能给我们添毛病不成？ 你这么有毛病的人推荐的东西怎么可能不给人添毛病呢？对于普通人来说，运动饮料其实不健康。一些偶尔运动，运动强度适中，而且时间短，并没有大量出汗，没有造成电解质的流失的人，喝运动饮料会因为摄入过多的电解质而增加身体的负担，特别是肾的负担。而且过多的摄入运动饮料会产生牙釉质的去矿化作用，增加龋齿的风险，喝多了小心烂牙齿啊。 哎呦，牙医多贵啊。 那为什么我看到很多运动的人都在喝呀？难道他们也被骗了？ 运动饮料对专业运动员或者运动强度很大的人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们俩这种十天半个月才去一次健身房，每次去都待不了一个小时的人，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可是就算运动一个小时，我也体力不支，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因为你的身体素质跟你的脑子一样。 嗯，聪明伶俐，活泼健康， 素质太差都是糟糠啊。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 山上的野花。